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九宝。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年嘅书展咧，即系啲书目好多啦，咁我就发现有一本咧，即系本土香港嘅吓嘅书咧，就好特别喎，《求职秘笈 HR 揭秘》吓，就职涯自救计划。原来咧系一位专业嘅猎头专家阿九宝咧， 系 又一本咧作品面世，即系咧你就专。全職咧係教人哋揾嘢做，幫人哋挖角，同嗰啲大企業咧揾啲啱嘅人才。嗱，點解今晚揾你哋上嚟講？因為咧，除咗係睇書之外，而家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迫切嘅市場需要，就係而家呢一代嘅僆仔要揾嘢做，或者去外國求職，嚇喺外國嘅大學畢業，譬如話。在美國哈佛耶魯或者在英國的牛津劍橋這些所謂的名校回到香港找工作是不是很大支持呢、啊、香港的、這些所謂的人力資源、啊、公司、啊、看到他們的 CV 而看看自己哇、啊、都是香港排名第八第九的大學畢業那我怎有資格做他的人事經理呢是按他好啊定是放他水啊这些很复杂的东西尤其现在这个世代很多工种正在消失又说将会由 AI 取代是一个这样的求职乱局再加上现在香港这样的时势、啊、你出这本叫做全职猎人奇情异录里面很多的古灵精怪 case、啊、不如呢你讲一下你现在这个职场找工作你身为一个 head hunting， 遇到啲乜嘢光怪陆离、最 updated 嘅情形咧？ 系，其实最近依几个月咧，都知道其实个就业市场咧系开始比去年去好好多嘅。咁啊，其实我哋自己做，我自己开猎头公司啦。咁其实就反而咧知道个market 开始 come back 翻，但系咧好多 candidate 咧去 apply 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咁啊，但系。个客户方面咧，就真系个比较系比较选即系拣择啊，即系会拣咗好多好耐好耐，即系可能要四五轮，以前可能两三轮面试嘅，而家可能四五轮面试先会拣到一个求职者。 嗯， 系啦，仲要当中可能要真系要攞晒一啲总部啊 approval 啊，或者系一啲可能做晒心理测验啊，做晒攞晒 reference letter， 或者真系可能以前可能。见咗 HR 先，系啦，人力资源，跟住之后就会见个上司 line manager， 跟住就可能攞翻个department head 嘅 approval 就 OK。而家就难啲啦，真系要攞埋同事意见啊，或者第二条 team 嘅 department head 意见，我睇下哦，其实我应唔应该请呢个人？因为咧，其实好多人咧揾工咧就系、是、哦，其实唔过试用期咧都仲揾紧，仲见紧嘅，系啦，就真系手头上咧而家系个。求職者主導為主咯，今年係。 喂，呢個正正我係想問，因為我作為一個即係我每年都要請人咧，我近排發覺呢一兩年，尤其是呢兩年請後生仔，我一定有啲 fresh grad post 啊，有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嗱，過往19年之後，咁啊，梗係我哋響應啊國家嘅號召啊，放棄呢班年輕人啦。啊，點知我諗住，哎哇，你今次年輕人喺呢班大學生搞咁多嘢，一定揾唔到工噶啦。咁我諗住壓價啦，係咪先？咁啊，19年發覺喂唔得喎，啲價都企到好硬喎、哦。你收翻嚟啲 CV 下邊 necessary 即系 expect 咗幾錢咧，都係去翻呢個價位。去到2020、2021，喂，好似今年越嚟越貴喎、哦。嗱，我見到啲中層人士咧就反而真係平咗，但係年青人喺俾我哋國家放棄之下，點解仲越嚟越貴嘅？ 進取咗，差唔多而家佢哋嗌差唔多15%到20% increment 啊，係啊， 升值，真係可能同時間。见紧几份，跟住就真系 揀到真係翻工啦，禮拜一翻工，真係禮拜日同佢講話，哦，其實有第二個 offer 係啦，或者翻嚟翻兩三日之後咧，又即係都去見下其他工咁樣嘅。 係啊，我人生試過喺我今年就係真係試過第一次，就係有人收咗我 offer 之後拒絕我，跟住然後有一啲咧就係收完我 offer 之後，竟然係一個禮拜就俾第二間公司叫咗，仲要俾我間 friend 嘅公司叫走咗。跟住我發覺喂唔得喎，喂又話點解年青人唔係話呢排啊經濟唔好啊，跟住然後話疫情要有保就業。啊，跟住原來咩全港嗰啲咩香港重新再出發，即係阿董生嗰個咧，哎，又話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要救救年青人。我唔揾工或者唔係去即係揾人翻工咧，我都唔知道。我成日以為年青人翻唔到工，點解搞成咁嘅而家？ 我哋最近都遇到呢個問題，除咗我哋做獵頭之外咧，我哋都做 B to C 啦。B to C 即係類似佢嘅 coaching， 針對求職者去幫佢哋話點樣去執靚份履歷表啊，或者係點樣去教佢面試。其實佢哋遇到嘅問題就係、是、其實僱主問嘅問題比較單向性，佢哋會話啊，其實做咩要轉工啊？做咩要真係可能要去中意我哋呢間公司？好表面啊，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啊會問得話 即係譬如 visa or leaving 會。反而會着重啲啊，即係話啊，其實真係好擔心你做一做就走，所以其實我寧願你可能一開始試用期咧之前咧就人工低啲，係過咗試用期咧再加多 20% 都試過嘅，我做好多客都 係 咁樣。 但會唔會其實即係我嘅一個諗法就係話，喂，會唔會係而家我哋年青人點解？即係供過於求或者即係求過於供嘅原因，其實係咪因為我哋近排即係可能係話裁減好多中年嘅，或者中間有好多人中層離開咗，所以離開咗一個五十幾歲嘅請翻兩個 fresh grad， 搞到我哋係所有 fresh grad 嘅人工都高咗好多咧？ 係都有試過啲情況，譬如係之前有個譬如我主要做 accounting 啦，或者係一啲 marketing 嘅職位啦，有時啲 manager 可能做咗十年嘅，係啦，咁真係人工六萬幾。系啦，但系就上年就真系經濟唔好啦，真系裁咗之後咧，就寧願揾兩個可能一兩年經驗嘅兩三萬蚊，咁就頂咗佢啦。 嗯， 系啦，或者有一個 full time， 一個 freelance 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嘅，都試過嘅。 哎呀，即係我成日都俾原來即係咁樣聽翻上嚟都好開心。我成日以為俾我哋啲新聞嚇親啊，個個年紀大嘅都話要放棄年青人。咁啊，原來我哋啲年青人仲未被放棄。咁啊，陶生啊，都叫好事啦，係咪啊？ 咁所以唔好話聽呢啲消息，聽到執埋一邊咯，啱唔啱啊？咩放棄年青人啊？呢啲咧一句廢話嚟嘅。 嗯。 啊，講呢句説話啊，嗰啲人嗰、那個人啊。佢嗰个企业啊，你而家系咪请亲啊？都要五十岁以上先请啊？系咪啊？点样叫放弃年轻人啊？ 系 啱啱啊？ 系跟住裁员嘅时候，通常又唔系裁啲年纪轻嘅先嘅，你裁啲中产先嘅，或者中层先嘅。 所以咧，喂，只要你系有真材实料，只有自信啊，当然就唔系话串串工嗰只啦，同埋咧系有一啲社会嘅人情世故的智慧呢，在这些时候是以不变应万变，应该是屹立不倒，是不是？但是呢，即是说话又讲回转头，现在每年呢在外国回来那些名校，你知道香港很多 Form 3 Form 4就走去英国读寄宿学校，又在英国拿些学位回来，美国那些回来，香港是有七间大学，其实都挺人浮于事的，是不是？ 都系啊，因为其实我哋都我自己啦，或者啲客户其实都觉得，如果唔系十大优才嗰啲大学咧，其实都会觉得啊，好似冇乜香港工作经验喎，反而香港个社会嗰个文化或者接触个层面，香港大学生会比较优胜啲，系啊，因为又觉得啊，如果喺大海外嗰啲，会唔会系唔系咁体验到香港嗰边嘅嘅。culture 文化咧，话建工咧，即系办公室政治会去 handle 唔到咧，即系 喂，咁但系即系又系问翻一个咧，年青人好中意揾工嘅问题。虽然我都有啲咁嘅陋习嘅，喂，其实我哋系咪即系揾工之前要 delete 一下个 Facebook 啊、IG 啊？即使我哋喺外国翻嚟啲朋友仔，你知啊，上几年风风火火咁，可能你自己唔系身处喺其中，咁你梗系会唔觉意喺 Facebook、IG 讲多两句噶啦。咁如果我喺外国翻嚟，又或者 local 啲学生揾工之前，系咪都系要贴翻啲嘢食相，洗一洗版会比较合理啲咧？ 其实而家 LinkedIn 反而我覺得緊要啲 LinkedIn 係啦，因為其實 Facebook 咧我都好多客户其實都喺 interview 都會問啦，其實會問一啲好敏感問題啦，話其實你即係舊年去咗邊啊，或者係即係點樣，即係好多好引導性嘅問題，希望啲求職者咧會答到嘅，但係有時真係。佢自己本身係真係公司規定要定要問呢啲問題嘅，因為都唔想太即係嚟緊會有啲咩問題出現㗎嘛。所以 Facebook 嗰邊其實會好多求職者自己都會會清洗少少照片嘅。 係，即係 IG 就俾返啲泳裝相就算啦，就唔好貼好多嘢出嚟啦。 係啊。 好啦，廣告返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浩杰、冯志正，特别嘉宾九宝。 所以咁嘅形势之下，就算系我谂而家嗰啲外资美国嘅企业啊，佢哋喺香港请人，都会咧小心翼翼，惊触犯咧国安法。因為他們始終都是在香港賺錢的，那些大的銀行不在話下啦，那幾間是吧，經常聽到個名字的那些， 即是那些師姐前面那些 所以呢，這樣情形之下香港即是下一代的，無論你是去年做過什麼，或者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那你覺得為了生存和找份工作，在現在嗰、那個 CV 同埋見工嘅時候，應該點樣樣走位咧？ 其實我哋每一日都睇差唔多接近四五百份你哋表，差五八九成咧。其實我哋發現咗四大問題嘅。你嘅表咧好多求職者，你嘅表比較 stereotype， 好似罐頭式咁樣，即係正常 千篇一律， 千篇一律白底黑字咁樣，有好多格仔咁樣嘅，或者可能真係佢哋可能大學嗰邊教佢，其實一頁紙就得啊咁樣，其實。正常唔係嘅，我覺得應該要有啲 character， 即係俾人知道哦。其實可能照片會唔好緊要咧，擺張比較 professional 相片啦，可能有少少 design， 可能張相，跟住可能會唔會個內容上邊會有少少故事性，可能即係可能一個 about me 或者一個 candidate summary 啊，或者係一啲achievement 啦都好緊要，因為好多 candidate 咧其實都會喺即係可能啱啱畢業嗰啲啦，或者做咗幾年嘢嗰啲，其實都喺大學或者喺工作上都會有唔同嘅 achievement 咁啊經歷過，即係話點樣由零開始去主導或者去 execute 成件事，但係佢哋都唔會寫，佢哋可能話其實我冇啊，翻工做嘅差唔多啫，但其實唔止咁多噶嘛。所以其實僱主方面一開始偏向咧，都會問多少少，譬如話你個軟技能係啲咩？即係譬如你個點樣去如果面對困難，你點樣去解決啊？ 係 啊，或者你平時你 前面有欄杆，我識拆，好勁咧！我啲 problem solving skills 都可以啊。即係話，譬如你同團隊或者你喺大學嗰邊，你係同邊啲人去 part 住嘅？即係點樣去一齊去領導能力嘅？你點樣面對逆境嘅？呢啲佢哋都會想知咯。 哇！咁年輕人全部都得啦。嗱，成有面對欄杆，我哋又識得拆，咁啊 problem solving 啦，跟住一班完全唔識嘅人聚埋一齊，咁呢啲叫 coordination skills 啦， 團結 咁樣團結啦，仲有好嘅 communication， 因為大家都唔識，然後個 teamwork 做得好好，因為大家唔識就突然間識嘅時候咧，就五分鐘拆到個欄杆。咁我咁諗，我哋啲年輕人都好有競爭力啊！ 係啊，我哋識埋起磚添啊！咁但係就係啊，其實就都會問得好仔細嘅，啲僱主方面，即係唔係淨係睇份履歷表話我哋做過啲咩，同埋好多我覺得好多譬如中年嘅人啦，或者係一啲啱啱做咗一兩年嘢嗰啲，佢哋咧就可能喺履歷表用啲字眼上比較可能係中國人嘅性格啦，會比較被動少少、慢熱少少嘅，即係用好多譬如我 handle 下coordinate 啊，我係聆聽啊咁樣。其實我要求佢哋話，可能我試下主動少少啦，譬如話你 execute 啊、initiate 啊、drive 成件事，會唔會喺個 CV 上會俾人感覺係突出少少咧？咁呢啲我哋都可以鼓勵佢哋會做呢啲咯。 但係頭先我哋見到咧，就話喂，而家有好多外資都真係 screen 走一啲可能政治比較敏感、驚犯國安法嘅年青人又好、中年都好啦。喂，但我聽翻上嚟咧，有一啲可能即係哪怕係外資都好咧，佢哋都係會 screen 走一啲咧，同即係可能同建制派或者參與好多中國積極政治或者親中愛國團體嘅 CV， 我都見到 screen 走好多。其中一個最大問題就係費事兩邊煩，反正大家都係嚟揾錢嘅啫。你總之兩邊都唔好做。但係 得意嘅地方係咩呢？我見到有一個外國嘅即係都認識嘅一啲投行朋友呢，成日都問咗個問題，佢話如果我要中國 connections， 咁我梗係唔係講一個出街示威嘅中國 connections 啦，我梗係搵個內地嘅富二代官二代，咁呢啲先係堅嘅忠實派㗎嘛。喺你哋睇 CV 嚟講呢，我點樣可以表達到我哋呢種即係我哋唔係土共呀，我真係共㗎，即係呢啲咁嘅寫法，我點樣可以擺落 CV 等啲外國嘅投行垂青。 其实真的我们看到很多履历表都是写到明的，即譬如说我是爸爸是一个动产党的党员，或者我自己是或者是 ING， 通常 ING 即是我是大陆过来拿 master 的，其实我自己希望或者他的 purpose 话我希望怎样、 哦， 好前排啦，兩三個月之前睇到一個求職廣告話啊，最好係寫住愛香港、愛中國、愛黨，跟住一定係最好係黨員嘅，真係寫落去個工作要求上面。 因為近排一個 jobs 嘅 job ad 我都見過咧，就是、一間行銀行講到明係只請黨員。即係佢有個位係想請黨員，即係嗰啲黨員唔係包 嗰間， 唔好蓋名啦。但係嗰間銀行講到明啲黨員咧，就唔係嗰啲咩民建聯啊、新民黨嗰啲黨員，係唔該係中國共產黨，要入到流嗰啲先係。所以呢啲我真係諗緊，我係咪真係要喺個 CV 上面寫到明黨編號先得咧？ 所以呢啲要唔要啊？ 要啊！ 咁你要真係先好啊！有時啲 CV 好簡單，唔好亂搭朵啊！你知唔知啊？ 好似有啲證書啊，見到佢哋有擺埋張證書上去 嘅。哦，咁樣即係有埋嗰啲，即係嗰啲徽號啊、 徽號嗰啲係 啦。好啦，新聞翻嚟再講。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傑、馮志正，特別嘉賓。 九宝呢是今年书展出了这本全职猎人，他是一位全职的 headhunter。刚才你都说过，现在香港的求职市场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很多人 work from home， 这个在家里做事还有成日在 Zoom 那里开会都会形成。找嘢做嗰個方式係嘛，係有啲改變啦。同埋香港始終都挨住個大陸啦，而家嗰啲大企業越嚟越多中資啦。咁中資方面對於求職嘅人嘅要求啊，當然十之八九都係個政治行先啦，愛國咩呢啲啦，仲有係了解國情啦，係嘛？就多過你自己達啊！香港大學啊，或者呢個哈佛啊，咩 MIT 啊，呢啲會唔會咁啊？ 一定要講 connection 啊！最即係可能要四五張 reference letter 係啦，幾個人去覺得你話 OK 咁樣一齊去見工嘅。好多大我哋做中國內地客啦，其實都會有唔同嘅古怪要求啦。之前我都啱啱分享過啦，即係其實請個私人助理。系啦，咁其实系帮一个大陆嘅红二代请嘅，咁佢自己身高嘅1.8米嘅，咁佢话其实我想要个助理咧，即系可以可以同我出去唔同嘅meetings 或者去一啲宴会嘅，咁有啲特别要求咁啊写落去，即系自己私底下出嚟讲嘅，即系佢都费事，佢都知道系唔系咁合理嘅，佢话可能要最少一定要90后啦。 系 啦， 要后生嘅， 后生嘅 年龄歧视， 年龄歧视啦，已经系啦，系啦，1.75米嘅。 哦，高度歧视，不过我合格，你继续啦。 真系揾到佢，揾到佢， 仲要啲皮肤要生得白净嘅。 系咪男定女有冇要求先？ 要女，跟住咧去到 interview 啦。 咁我谂住我见到啊嘛， 我本身谂住我去啊嘛。 咁啊，皮肤白净，仲有冇要求三围嘅？ 去到先問去到啊，我就以為正正常常一個 interview 啦，跟住問佢話，其實你識唔識飲酒啊？我識咗平時飲開都飲嘅，我哋唔係講咩喎，我哋飲二鍋頭喎，即係要出 trip 嘅喎， 唔係飲法國紅酒啊， 唔係啦，唔係啦 ，Bullshit！ 你而家out曬㗎啦， 係 而家杯杯都啃嘢啦，茅台二鍋頭五糧液 嚇。如果你講二鍋頭五糧液，咁我知出 trip 去邊㗎啦，即係肯定唔係去法國㗎啦呢啲。 係應該 interview 咧，唔係靠你讲啊，直情摆三樽嘢喺度啊！你话你饮得啊嘛？啊， 干咗佢你先行出去。 先每只嘅烈酒咧，系干两杯先。咁啊，有时咁嘅， 好啊，好古惑嘅喎。問你飲唔飲得咧？ 嗯， 你話飲得咧，即係唔容易醉啦。唔容易醉，我帶你上哈爾濱傾生意嚇、啊。我睇見你美貌搞好，身材惹火，係嘛？哇！原來咧，你係灌唔醉。我唔係話驚你俾啲客灌醉啊，係驚我啊，老細帶你上去見客嗰陣時候，我灌你唔醉啊。 喂，但呢啲咁样嘅问题咧，喂， 唔开得声嘅，咁啊会唔会啊？有少少，喂，醒啲啊，即系暗示啊，俾你啲中间引导，系咪？因为而家又有嗰啲，你知嗰啲咩评机会啊？ 系啊， 系啦，问我哋 一走漏消息啊，《苹果日报》啊执咗啦，唔紧要啦。但系咧，呢个世界好细噶嘛， 唔系 搞到好串噶嘛。 而家有啲 app 我哋真系落唔到嘅。如果你真系写住话要净系请女士，除非有合理要求，否则凭机会又揾你啦。跟住然后你同我讲话高度就算啦。喂，如果你同我讲要摆相咧，美国求职系讲到明唔摆得相添嘅。 咁啊，香港唔系美国噶嘛。 系啊，咁有好多美国公司要办 Libra。 哦，即系美国喺香港嗰啲公司啊，唔准摆相。 系啦， 咁你要话翻俾佢听，呢个系唔符合中国国情。对唔住， 我哋中意睇样 嘅。你而家咧，呢啲你要坚持 ，OK？ 嗯， 你点样政治正确左交喺加州啊，喺纽约啊，你做翻你啲嘢。 系， 我喺呢度就要摆相。OK？ 中国相学系有中国特色嘅相学。 我睇相啊嘛，譬如话睇你颧骨高啊，啊呢、這个下颚三尖八角啊，我觉得你黑死老公啊嘛，啱唔啱啊？唔系黑死老细啊，点样？ 哦、 香港特区政府都系啊、 嗯， 有啲升下升下黑老细噶嘛，又黑到坐监啊，又剩啊，你信唔信咧呢啲嘢？ 有啲做局长嘅老细坐监嘅， 揭开了迷幻啊嘛，歌仔都有唱啦、啊，点会唔可以睇你时辰八字啊？同埋再加埋个相望一望啊，唔系全相啊，净系面相嘅、啊，所以呢啲美国公司如果今晚咧。即係有佢啲藥買版喺度聽住光明頂，你翻去同啲美國老細反映下。 係啊，要有啲地方。 呢度我香港係中國地方嚟㗎，啱唔啱啊？係冇 politically correct 啊。系咪先？ 但呢啲唔寫得落去，喂，系咪就靠你哋去做噶？呢啲 系啦，即系头先嗰个问题我问啊，其实佢结咗婚未啊？有冇男朋友？或者话佢有冇酒精敏感噶？系啊，即系我哋咁样问，或者佢有冇一啲生活照去睇下？因为有时老板中意健康少少嘅形象嘅，或者系星座咧，咁佢哋都话啊，老板其实系咩星座嘅，同边啲唔夹嘅。最搞笑去到 最后一 round interview 嘅时候，临走话其实你个你经期准唔准？系啦，咁我真系 吓、 真系问佢，因为个 candidate 已经系哇，真系哇咩事咁样问我咧？佢话唔系，其实我想睇下你嗰个心理质素好唔好？即系譬如我哋要成日出 trip 嘅，你好易病，好唔准嘅。咁我哋就冇人，老板就好需要人噶嘛，冇理由即系 personal assistant 一定系真系 personal 噶嘛，系咪先？ 哦， 系啦，咁所以就最后都好难帮佢揾到啦。咁最后佢哋就真係自己$50请咗个真係演艺学院嘅。 喔、 哦。咁即係 我讲啦。 咁、哦、以后叫佢哋去 TVB 参选港姐。 係啦。 嗰架 candidate 里面搵冇咁嬲啦，啱唔啱嘛。 我哋嗰啲 又要一米几多又要身材几多问林作。林作有好介绍。啊、不如唔系唔使揾你啊，揾林作算啦。 揾林作啦、啊，林作我老友咁样，其实佢就话、 啊、你老友啊，哇，啊、林作都几交友广阔。 佢真系真系佢个概念几好嘅，真系成日去真系精英化，佢成日觉得成日喺我口入边咧话啊，我要精英化，我要改变，我颠覆香港啊，系啦，咁我都睇啱嘅。佢其实香港即系猎头都系啦，即系其实。呢十幾年嚟做嘅嘢同一樣嘅，點解我要再開獵頭公司？點解要做 coaching 啫？做 B2C 其實就希望唔係話顛覆，起碼俾多少少攞翻少少空間啊！即係喺個顛覆入邊攞少少空間，向前行一步，令到真係打造一個以人為本。因為其實過往我哋獵頭咧，俾人印象就會覺得我都係一個 sales 啫嘛，係啦，即係我係好似媒人咁樣嘅，好配對嘅，但係。会觉得啊，其实你帮唔到我，咪算咯。你都系即系我哋个价值好低嘅。但系如果我就谂住行前一步话，可能我其实我猎头真系专业嘅，俾到意见你，真系帮到你嘅。 唔係，我頭先見你問嗰啲問題，同埋揾到個老細，揾到個私人助理咧，我肯定你係專業噶啦。 係啊，即係呢啲我哋要問噶嘛。 因為大陸做嘢就講潛規則， 係啦， 好多潛規則要求不能夠寫 CV 嗰度，係嘛，亦都不能夠咧公開咧，即係好露骨咁問。潛規則一定要用潛語言咧去打探。而咧，你對方嚟揾嘢做嗰個，俾翻個叫潛答案，係嘛？係嘛？ 啱 啊，係啦。呢啲咧亦都可以 test 到一個，我話知你讀咩名校啊，咩牛津劍橋啊嚇呢啲咧，你個人啊，頭先好似我頭先話齋，有冇人情世故嘅江湖經驗，係你點答？譬如話問你，喂，啲驚奇準唔準？啱唔啱啊？你唔可以答準定唔準，你有備而來，即刻咧。你自己手機俾你自己近半年啊，那個驚奇 app 俾佢啦。我上今日咧就係28號，啱啱好老闆咧，我哋大家有緣，係我咧排卵期啊，所以我今日咧見到老闆呢份工咧，我特別亢奮啊，我表現特別好啊，嗱，上次來京咧啊，就係咧啱啱好咧就14日之前，亦即係咧6月咧。30號，嗱咁再俾你睇睇，嗱對上一次咧，哎呀我唔知講得準定唔準，係5月咧28號，係嘛？咁你所謂準咧，係咪答正28日？咁我有時又32，嗰日我個心好驚，係嘛？點解驚？你有男朋友？唔係嚇，我驚咧要睇醫生啫。嗱呢啲旁敲側擊，如果我係個老闆，你驚咩？嚇、一問有男朋友啊？系嘛？喺嗰個月啊，唔記得帶套啊！呢啲戳到好多嘢出嚟噶嘛。 反而有男朋友，反而老闆會興奮啲可能。 即係有挑戰性。 有挑戰性，不過仲係講到尾都係揾工而家一定要 flexible， 係啊 ，flexible，flexible， 即係要靈活，啱唔啱啊？ 係啦。 所以將 CV 寫得幾靚都好咧，見工嘅時候個臨場唔係臨床啊。臨場表現識執生係咪 啊？係有個 candidate 上次直情問個老闆，其實你中意我啊？如果下次再見面，你中意咩顏？你中意我著咩顏色嘅衫嚟見工咁樣？ 哦， 係啦， 醒牌 係啦，使唔使著高踭鞋咁樣？ 點解從來啲人見我份工冇人問過我中意著咩衫嘅咧？好離譜喎、啊！有一次我好搞笑，因為你知我平時翻工中意著啲卡通 T， 有一個 candidate 係當咗我開門口個阿叔咁樣咧，當咗我同事係老細，真係令到我啲難。啊！而家即系听你咁讲，你应该同广大市民讲，唔该问下着咩衫，下次先见工。 系啦，问下老板中意着中意咩类型嘅打扮嘅。真系试过有个客，佢哋做化妆嘅上市嘅，咁啊化妆品，咁佢哋话希望公司形象咧，啲人系 young 啲，中意着全部公司翻工啲人咧，90%都着白色衫嘅。见工着白色衫咧，俾人感觉你清纯。 嗯， 系啦，咁。都要我哋猎头讲噶嘛？ 哦，系喎、哦，有啲咩制服嘅要求？ 系啊，我哋话， 好似日本啲 AV 咁样样咧，着到中学生，白恤衫、一条短裙仔， 最好戴个眼镜咁样，系咪？ 戴副平光眼镜， 系啦， 孖边， 嗯，喂，咁你 由嚟见工嗰阵时戴住个波板糖入嚟选下选下， 会报警啊？呢啲得唔得？ 啱啱啊！喂，老闆，喂，呢個世界老闆要求永遠是對的噶嘛？ 喂，呢啲問題咧，我哋即係覺得睇個樣子都仲可以睇到。喂，但係獵頭公司會唔會有啲嘢係真係 check 都幫手 check 一 check 噶？即係你諗下，香港真係嚇鄰近一岸之隔嘅，或者一河之隔就係中國內地，好多官二代、紅二代嚟噶嘛。但係好多紅二代咧個姓係唔同嘅，即係如果我真係嗱，我同你講話，我係某某個仔。但个姓同佢老豆个姓都唔同嘅，咁猎头公司点算啊？ 其实我哋猎头咧，而家大部分都系太 rely on 一个 database， 即系你真系唔建嘅 candidate 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遇到呢啲情况，希望我同个 candidate 话啊，不如出嚟见一见啦。你有冇啲咩啊想提 extra 资料想提供俾我哋？有冇点样可以帮到你去 sell 你自己嘅？咁啊，你可以。都可以同我讲嘅，即系唔喺书面上，但系你口头上同我讲，跟住有时我哋就会话 follow 埋你 IG 啦，睇埋 Facebook 啦，咁因为个客户问啊，个 candidate 其实你点样形容佢啊？佢问得好有技巧啊，你觉得佢啱唔啱我哋老板嘅要求啊？咁我话其实喺软技能咧。 硬技能就应该 OK 嘅，差唔多嘅，软技能咧其实都 flexible 嘅，都系啲符合你公司形象嘅。 吓、啊，喂，大嗱，譬如点解我咁问咧？嗱，早几年咧就系、喺美国有几间嘅大嘅 iBank 咧，就俾美国政府去提出控告咧，就话佢请咗好多 unqualified 嘅红二代翻嚟做 sales。咁当然全世界都知佢想点噶啦，因为请咗一啲可能唔系好高学历嘅红二代，但系佢 sell 到人去帮手啊嘛。咁但系咧就呢件事咧就被誉为一个延后利益啊，好似系高薪请佢个仔，佢个仔就帮佢做 sales。咁但系去到呢件事之后，虽然俾人即系炒锅咗，又或者冇再请人啦，喂，但系都真系好多一啲猎头公司或者好多啲 iBank 啊、经纪行啊，其实就系想搵一啲有背景嘅人士嚟翻工噶嘛，即呢啲嘢我哋點樣 check 到呢？即係唔係下下真係要返內地識下邊個總理個仔過嚟㗎嘛，係囉，呢啲點做啊？ 我哋都成日要去飯局嘅、即係左搭右搭咁樣嘅，真係佢話我希望搵返即係嚟咗香港兩三年嘅，真係最好背景係真係黨員嘅父親啊母親咁樣嘅，爸爸媽媽咁樣。咁其實我哋真係試過去拜訪到佢哋屋企嘅， 哇！去 check 過， 即係啦，即係啊，其實 真定假， 即係好熟嘅 Kennedy 啦。咁其實佢都即係唔係為咗份，唔係為咗份糧噶啦，已經屋企好有錢噶啦。咁但係真係要翻工，要真係嚟香港做嘢，要有個要即係喺香港你要申請個 PR 或者咩，你都有個份工作噶嘛。 好啊，廣告翻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九宝。 所以咧，而家职场揾工咧，最紧要呢个字就叫 flexible， 亦即系 be water。 be water 系啊， 啱唔啱啊？ 如果真系唔 flexible， 唔识答问题咧，或者唔识去 sell 自己咧，往往都会有个 mismatch。 系啊，就唔好咧冷若冰霜。你知咧，水咧系可以系结冰嘅。冻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咁咧，但系亦都可以系液体嘅，湿湿地吓，就系汹涌澎湃。咁亦都可以咧系气体嘅，系嘛？热到咧周身寒，啱嘛？千祈唔好咧死狗咁样，死鱼咁嘅眼嚟见工，系嘛？又生得咁靓，啱唔啱？又高学历 ，OK？ 咁何必嘥咧？嗰个样同埋个气质， 同埋一啲年青人去揾工，即系我点样可以表现得自己好啲？嗱，即係好多時候呢，就你寄 CV 都唔記得㗎啦，因為好多公司都俾埋張 Google Form 你填落去。嗰啲咩 covering letter 呢，以前細細個讀書成日學嗰啲呢。 膨 脹啊。係，而家係冇人睇 covering letter 嘅，直頭叫你唔使 send 過嚟啦，你填咗張 Google Form 先。 好大鑊啊而家。 係點算啊，我哋而家搵工咁樣搵嘅話，個個都 係。即係拎煙，我哋前嗰輪都講過啦，個個都加碼潛見㗎啦，啱唔啱啊？由幼稚園高班啊，係得到一個叫做小領袖啊，嚇嗰張 shirt 啊都寫埋入去噶啦，啱唔啱啊？然後啊，呢、這個幼稚園 K2 畢業就奧數小天才啊，不過奧數係幼稚園嗰個校長頒俾你嘅啫，跟住八級鋼琴啊，係嘛？八級鋼琴都唔係嘢啦，嚇乜你到 Form 3先係八級啊？人哋啊嗰個細路啊 Form 2已經小學二年級。八級三年級咧就已經演奏，然後六年級咧就去咗紐約啊，嚇 Carnegie Hall 啊，嗰處咧係同呢個波士頓啊交響樂團啊係一齊切磋，你點揮啊？正路點揮？我問你， 同埋唔好講中學， 梗係靠飲二鍋頭啊，五糧液一聲面不改容啊嘛，呢啲係咪啊？ 係啊。 如果同埋你唔好讲中学添啊，或者中学、大学，一翻到工之后咧，就开始有啲离奇奖项出现啦。即系得闲无事就同我讲话，我系业界有个某某奖项，每年业界奖项咧就一个比一个多。跟住然后个个 LinkedIn 咧都话多谢啊，今年我攞咗即系咩女性企业家奖某某商会颁嘅。喂，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奖项， 呢啲叫 CV inflation 啊。 系啊，点搞啊？ 好似林作咁啊，日日都摆个奖上去系嘛？其实我就觉得。HR 或者猎头咧，四五秒嘅啫，就睇到你份履历表，同埋咧，而家科技咁发达， 有 ATS 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 點樣去用嗰個軟件或者人工智能啦，好快咁 screen 走一啲公司唔適合嘅 CV， 所以其實入到去 CV 咧，一定要有啲避開一啲，寫一啲個公司希望你要有嘅字眼啦，同埋真係我哋會幫手諗下啊，其實有冇一個 candidate summary， 好快咁四五行嘅總結翻你個能力咧，即係一眼就吸睛少少啦，即係唔好似真係。嗰種 CV 係寫兩三句話我做過啲咩，尤其係大學生真係寫半版紙嘅，咁其實呢啲都你請人你都未必睇啦。 喂，大學生有啲咩好寫啫？個個都係咁樣，中學讀完書，大學讀四年出嚟咁就算㗎啦。 有冇啲小組啊？計時有冇啲搞啲咩活動啊？有冇一啲譬如internship 啊嗰啲都可以寫埋㗎嘛？ 咁但係個個都有 internship， 而家最慘就咩？連香港大學下年定唔知之後都退，個個都要翻內地一年讀書翻嚟。咁其實而家啲 CV 係開始 fresh grad 嚟講都睇齊，有冇啲得意啲嘅字眼我哋可以擺落去咧？ interpersonal skills 啊，或者我哋係話 areas of 你個 expertise 啊，即係話譬如你有啲咩 skills 啊，係名詞咁樣寫翻，或者譬如我係做開呢啲嘅，一眼好亮晶，我吸睛咁樣話俾人知，我其實我自己嗰個強項係啲咩？我過往譬如我哋 achievement 可以用一個 star 啦 ，STAR situation task action 同 results 點樣去由一個 situation 當時嘅情況一路有啲咩 task 俾你做，你嘅 action 係 based on 啲咩？最後個 result 量化，哦，我做一樣嘢啦，幫公司或者幫我嘅團隊做咗量化，我做提升咗 20% 嘅乜乜咁樣。其實喺 interview 入面咁樣講，或者係 CV 咁樣講咧，俾啲陷阱位嘅 HR 去問我，點解你可以由 20% 去到 30% 嘅 ？HR 一問你，其實你答到你就贏 㗎啦 ，bingo 啦 ，bingo 啊， 所以要醒目啊嘛，係嘛？有時你主動啲啊嘛，啱唔啱啊？ 要 sell 自己咯，簡單啲 係啦，係嘛？你而家面對大陸市場咁啊，13亿人好犀利啊！咁今晚我聽到一個好唔開心嘅消息啦，就係竟然嗰套叫做《時代革命》嘅紀錄片啦，就喺康城嗰度咧，就別有用心咁咧，係最後一套片咁放咗出嚟啦。即係咁樣搞小動作咧，我覺得。即係對香港特區政府一個幾大嘅侮辱啦！如果你點樣 take initiative 咧，就要全個演藝界宣布以後杯葛呢個康城，就甚至1997年、康城電影節攞到最佳導演嘅王家衞，應該嗰套《春光乍泄》嘅獎咧，喺大陸個網站宣布退翻俾康城， 你呢 以示切割。 你講呢啲嘅，成日都叫啲中國電影導演以後唔好擺喺康城影展啊！嗱，我哋 我聽到都憤慨，本來今日禮拜五咧講得開心啲， 我哋康城想見到你哋咁 又有啲咁樣，係好啊！多謝阿九寶啊，即係今次咧，你教識我哋點樣 flexible 識走位嚇，希望有錢袋落年輕人個袋啦，好啊！下星期一晚11点， 拜拜。